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築二啦，咁我哋咧繼續同大家講下唔同嘅城市啊！嗱，我哋上個禮拜咧同大家咧講完也門啦，咁成日都帶大家去啲好山旮旯嗰啲城市啊，即係國家大家聽都未聽過，喺邊度咧都係可能打開個地圖咧都唔係第一時間揾得到。咁而今次所講嘅呢一個嘅國家以及係城市咧，可能就更加難揾得到添啊！究竟喺邊度咧嚇？ 係，今次就係介紹呢個西非內陸嘅一個國家叫馬里。而呢个城市咧就系杰内，杰内咧仲要唔系首都，因为上次计山拿都系首都啦。杰内咧而家系一个咧好少人，即系得几千人嘅一个小城嚟，基本上咧系唔喺主要嘅公路旁边啦，又系好偏远啦。但我系要介绍， 但系点解你会去咧？系啊，几千人嘅城市仔 喺我想象里边。先到已經由旅遊達人變咗探險達人，其實兩個唔同嘅世界嚟啊嘛。佢依個時候已經係變咗探險家啦。 咁又唔係嘅，因為咧始終咧傑內咧有一個好標誌嘅建築物啦，佢係傑內達清真寺咧。如果大家睇下相咧，你睇完之後咧，你都會好想去睇下嚇，點解喺非洲喺一個內陸嘅一個小城裏面會出現一個都幾特別嘅建築物？呢、這個就係點解我今日都想介紹啦。咁啊，從呢個建築物都想解救下呢個西非城市啦，同埋點解佢呢個喺伊斯蘭城市嚟噶嘛？點樣回教文明可以由呢一個地中海慢慢帶咗去西非？ 雖然我哋講咗好多世界各地嘅城市，我哋唔係一個旅遊節目嚟嘅，我哋其實係講建築嘅，或者我哋會講下城市規劃嘅。咁所以嗱，先奴係建築師嚟噶嘛，所以佢即係見到有一個咁特別嘅建築物咧，即係慕名而去咧，就證明先奴係對於建築咧係非常之有興趣嘅。 同埋嗰陣時我睇到咧，佢話呢個係全世界最大嘅單一嚟做建築物啊嘛，我想嚇、真係好大咩？即係真係想去現場睇下呢個建築物究竟有幾勁啊！所以真係覺得要去一去咯。咁當然 唔怕，繼續聽先到講嘅時候，一間到睇相嘅部分咧，就會明點解要講呢個城市，的確係好有特色嘅。 依家大家可以睇到相先嘅，一邊睇一邊聽啊！上到我哋港台網站 rthk.hk， 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咧，就已經揾到我哋今集講咧馬里嘅傑內呢個城市啊。睇咗頭先啱啱先到所講嘅嗰個最大嘅泥造建築物先啊，就係、是。清真寺嚟嘅，咁啊內裏乾坤咧，轉頭咧會再同大家去介紹噶。咁、我哋介紹下呢個國家先啦，個地理位置啊，等大家認識一下先啦。 係啦，嗱，如果講非洲咧，其實之前我都講過嘅，我哋講過阿納特尼亞啦，就位於東非一個紅海邊嘅一個高山城市啦。咁所以咧嗰邊咧就係兩個文明嚟嘅。但係今次講西非咧，我覺得西非咧，譬如我去咁多地方旅行咧，西非都係一個比較少人去嘅地方，同埋少人認知啦。咁但係如果喺一個歷史角度，其實西非都唔係一個咁文明嘅地方嚟㗎，係咪？ 西非真係，如果用歷史嘅角度，真係好難去講。你用文明史嘅角度，可能會理想。 有咩分別咧？其實 歷史嘅角度就係、簡單講就係、第一佢係咁好詳細嘅文字記錄啦，或者話佢咩年份做過啲乜嘢，咁樣樣嘢都有信賴可以講。咁其實好多時可以講歷史，但係對於啲非洲嘅國家好難去咁樣處理嘅，因為其實第一咧佢冇自己好強嘅就係嗰啲咁嘅歷史啊、細緻嘅記錄啦，好多時都係用咗啲考古啊、唔同嘅泥土啊、留低嘅雕塑啊去做記錄。 即係推測好多都 推測。第二咧就係、通過咧其他國家嘅旅行者。或者其他國家接受佢哋嘅朝觐，或者嗰人嚟到記錄低嗰個地方嘅人嘅風貌，咁呢啲嘅寫作咧總會有落差嘅。就譬如誠懇而先奴咁，佢寫翻低邊個國家，咁就好可靠啦。但係有啲嘢好中意吹噶嘛，即係吹嘅意思即係 主觀， 吹到即係呜呜好大嘅係嘛，即係越本來好細嘅，變出講到好大。即係大家都聽過， 唔係 百萬先生啊嘛，即係樣都100萬100萬，咁你點信啫？你要自己除翻100萬，你先至可以得到個真相。咁好難去做記錄㗎。咁譬如我舉一個例，即係當時有記錄話，即係依啲個西非國家有一個強大到有幾十萬騎兵，咁我嗰個騎駱駝邊有幾十萬馬？即係你明白我諗幾都諗唔明，你明白嗎？即係喺依啲咁嘅情況之下咧，用文明史嘅角度咧就能夠講得好啲啦。嗱， 首先呢，我哋话呢，西非点解有嗰个天然嘅有好大阻隔同成个近东嘅人类文明历程中间可以隔开嚟讲啦。东非呢就简单啦，因为你除咗东非列谷以上嘅红海以下嘅位置呢，其实同地中海系好近嘅。你穿嗰个红海你搞掂啦，经过阿拉伯半岛你就冻啦。 同埋尼罗河都落到。 係啦，咁你係啦，严格来说啦，即中间总之系嗰个范围都 ok 啦。但西非嘅上面呢，其实就系广阔嘅撒哈拉沙漠，咁就系地球最大嘅一个沙漠嚟嘅。咁亦都系地球最干旱嘅一个地方。 以前是死亡之区嚟噶嘛， 而家都是死亡之区嚟嘅，其实 我行入去， 即系啦，而家系死亡，系啦，而家都系死亡之区。只要你就算你 冇翻精良嘅装备， 冇都好好大 交通工具啦。 所以我哋讲紧嘅西非咧，就系所谓非洲嘅西半部分嗰边嘅一个河岸地方同埋近岸地方嘅一个位置。咁佢系河岸地方嚟噶嘛，而咧西非一直延伸落下边，由南非嘅西边一直上咧，其实系一个好广阔嘅沙漠嚟嘅。嗰边咧一直拉落去咧，全部都系沙漠，隔篱就系海嚟嘅。咁所以咧，成个非洲西边咧系得所谓呢个西非呢个词语形容嘅，就系话撒哈拉沙漠南端嘅呢个位置咧系有一啲相对可以居住嘅地方嘅啫。再下边嗰啲根本就冇得住，因为就系沙漠同海，咁你乜都冇噶啦。喺呢个范围嘅文明咧，同成个撒哈拉沙漠以北嘅发展咧，其实系有隔开嘅。点解咧？我哋话最早咧一啲嘅，譬如罗马帝国曾经有啲船队咧去过西非做一啲嘅生意同埋贸易，有啲咁嘅记录同埋记载系去过西非。但系问题就系西非由乜嘢產品係俾人可以做到貿易呢？即係佢冇辦法形成一個好嘅一個貿易嘅路線。咁所以廣義來說，我哋成個人類文明歷程裏面咧，係得三樣主要嘅貿易嘅啫。我哋成日都講嘅喺西非咧，就係象牙之路、奴隸之路同埋黃金之路。咁一陣間我哋唔同嘅年代，一陣間先會再拆翻開嚟講。咁但係就係簡單講，就係揾咩咧？象牙、奴隸、人啦，同埋黃金。就是整個西非裏面最典型的三個的經濟的物件。那這些整個西非的起點，或者西非和整個人類文明的起點的關係呢，其實在這些貿易呢就成為一個關鍵了。補多一點，整個的西非和連結的路線主要是由北非的西邊，就是今天摩洛哥的地方向下延伸而落的。那個地方呢，我們形容呢，我們有一支叫撒哈拉商旅，個字就叫撒哈拉商旅。那麼就會沿著撒哈拉沙漠呢做一些的貿易。咁中間就會跳過好多好多個綠洲，只有佢哋知道啲綠洲喺邊，咁就一個接一個綠洲咧，就揾到嗰條路線咧，就可以穿過所有嘅地方去到達西非。咁我哋話成個貿易嘅關鍵或者人類文明嘅交流咧，就通過呢啲撒哈拉商旅去完成嘅。 不過咧，都講下呢個馬里地區啦。頭先就問，哇，點解馬里嗰度好似嗱西非都幾大噶嘛？咁點解馬里咧就係比較多叫做西非嘅文明發源嘅地方咧？因為咧，其實馬里咧。佢主要咧都係源自嗰個尼日爾河而發源嘅，尼日爾河咧就係非洲第三大嘅河流。咁頭先講咗啦，其實西非嘅北邊咧主要係撒哈拉沙漠，南面沿海嗰邊咧就係森林同埋一啲比較高少少嘅地方嚟嘅。咁佢喺呢個尼日爾地區咧，就反而係一啲陸地同埋一啲三角洲嘅河岸，嗰度咧就係肥沃嘅土地啦。咁馬里喺古代咧，喺呢一帶嘅地方咧，其實好多商城嘅。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可以食到兩邊啊，即係我可以係接駁到去南邊嘅森林，同埋去北邊嘅沙漠地區。咁自己本身咧又係幾肥沃土地，又可以種下魚啊，又可以耕下田啊，又可以養下牛啊。咁結果咧，佢哋咧就造就咗呢啲城市點可以發展。而今日講嘅結內咧，亦都喺呢一個帶，呢個帶叫 Sahel。 所以正话先头所讲嘅就系马里嘅即系结内嘅位置咧，就系即系西非地区贸易嘅一个枢纽。咁虽然成个西非同其他地方隔绝，咁但系佢自己本身嘅人咧，已经足够咧喺嗰度有一啲嘅贸易系存在。 系。 咁但系佢所谓自己糖水滚糖鱼都仲可以生活得到。咁但系变咗佢同其他即系外面嘅国家唔同嘅地方就变咗隔绝咗啦。啱啱讲嘅交易或者交通嘅路线方面系好困难。咁我哋虽然话之前喺罗马帝国嘅时候都已经有少少同呢个地方有接触过，咁但系。到後來我哋點樣去再認識呢個國家或者呢個整個西非嘅地區咧？後面應該都靠住唔同嘅人去旅行啦，或者係有其他嘅一啲情況。 係啦，其實我哋今日講結內咧，都係想講回教文明嘅傳播，因為咧其實今日嘅西非。馬里呢個國家咧，九成係回教徒嚟嘅。啊，點解會咁犀利咧？我之前譬如前嗰幾禮拜都不斷講呢啲伊斯蘭城市啦。咁但係咧，其實伊斯蘭教咧，佢哋嘅擴張頭嗰一百年咧，只去到北非啫嘛。因為有撒哈拉沙漠，其實過唔到去西邊嘅。咁 佢又好唔同喎。之前呢喺地中海嗰邊呢就係、是、以軍事擴張啦，咁去食人哋啦或者打人哋啦。咁去到呢個西非就唔得啦，因為呢佢始終好難過到個沙漠嘛。結果呢就係、是、運用呢、這、一個頭先講過嘅跨撒哈拉嘅貿易路線，即係做生意嘅方法呢去傳教。咁、其實以前呢啲人呢就係唔識用駱駝嘅。咁後尾呢喺佢哋嘅摩洛哥嘅山區有一集叫做巴巴嘅帕帕爾人啦，咁佢哋慢慢咧就識用駱駝，同埋佢之後咧，因為有信咗伊斯蘭教嘛，慢慢咧呢啲人咧就開拓咗嗰個撒哈拉嘅貿易路線。當呢啲人咧跨過咗撒哈拉之後咧，第一個地區就嚟到頭先我講嘅馬里呢一帶嘅草原地帶啦，咁啊開始係同啲人做生意。咁但係做生意係咁噶啦，嗱，如果我同你同聲同氣咧，我就俾多啲生意你做噶嘛。咁、當時咧非洲地區咧其實就冇俾耶教文明嘅侵略，亦都冇俾佢統治過，係、乜都冇嘅，係信啲咩多咧？ 當然我哋今日講翻話西非好多時都係所謂巫毒教啦，一定會講到嘅，即係其實都係啲民間嘅自己嗰啲信仰。咁我哋話其實後來今日世界各地嘅巫毒教好多其實都係因為老弟嘅貿易由西非傳去全世界嘅。咁我哋講到拉丁美洲嘅時候都有講過相關嘅一啲嘅故事啦。咁咧要講翻嘅就係咩咧？其實咧對宗教嘅信仰同埋渴求咧，其實唔同文明都有需求嘅。即係其實好多嘅文明都願意去 obtain， 即係主動去尋找，或者有宗教嚟嘅時候咧，去主動去信奉，因為宗教就係解答緊好多，尤其係叫做近代文明出現之前嘅好多生命嘅問題啊。咁唔同嘅人都有生命嘅問題，只要係人類，佢都要面對從何而來、為何而去、生同埋死。咁所以伊斯蘭教嘅傳播好成功咁穿過撒哈拉沙漠之後咧，佢好明顯喺西非咧就得到嗰個傳播嘅土壤。 係啦，咁有啲唔同咧就係、是、西非冇俾耶教文明統治過嘛，所以第一個比較見到強盛啲嘅宗教咧就係伊斯蘭教。咁伊斯蘭教咧點解可以咁快可以攻佔咗西非咧？因為第一佢係包容性強啦。譬如佢係可以容許一夫多妻嘛，咁呢個咧其實同佢哋本土嗰個部落嘅文化咧幾相近啊，同埋之前都講過啦，佢要膜拜嘅形式啦比較簡單啲，咁、對於冇乜教育嘅人咧，當地嘅譬如一啲部落人嘅民眾咧比較易受落，結果咧。嗰啲為咗要做生意嘅人啦，咁慢慢又想打通多啲關係啦，同埋佢哋覺得真係比較多靈性嘅呢個宗教，所以慢慢就信咗呢個回教啦。咁但係都唔係主流嘅，即係嗰陣時咧，譬如喺七同埋八世紀嘅時候咧，佢哋主流咧都係一啲拜物教啦，一啲比較傳統宗教啦。去到九世紀先慢慢有回教，由呢一個貿易路線慢慢先去擴張去唔同嘅城市。咁當時嘅結內咧，佢都係一個商城嚟噶嘛，咁所以慢慢咧都開始多咗人信回教啦。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讲下杰内呢个地方啦。咁佢就係位於咧呢個尼日爾河咧一個三角洲地帶，咁所以咧嗰度全部都係一啲泛濫平原。咩叫泛濫平原呢？即係每到季節性咧，譬如七至九月嘅時候，就會好大嘅雨水，咁條河就會突然間咧就變高咗，變高咗咧就會令到佢呢啲咁嘅沿河地區咧，本身咧佢就係一個半島形式嘅，但係咧佢就側邊都變埋河咧，就成變咗一個島。咁即係話佢不斷都會受到洪水嘅侵襲啦。咁當時咧，佢哋咧其實本身咧，傑內嘅前身咧係一個叫傑內傑洛嘅地方，喺而家嘅舊城嘅三公里以外嘅地方嚟嘅。咁嗰陣時咧都係好多嘅人喺嗰度住啦，同埋主要咧都係以漁民為主嘅。咁漁民咧亦都係咧而家佢哋其中一個主要嘅民族啦，佢哋亦都係識起啲咁嘅泥造建築物嘅。咁呢個傑內傑內咧，其實咧後期咧去到十一世紀嘅時候咧，開始人口咧就減少，唔知咩原因嘅。不過呢人就估計咧，因為當時咧佢都係一個重要嘅經商城市啦，咁所以咧佢哋同呢個伊斯蘭嘅人咧做咗好多生意之後咧，慢慢覺得喂唔得喎，我個城市有啲人信教，有啲人唔信教，我唔中意，所以咧就移咗去今時今日呢個地方咧，佢就希望一個係主流係伊斯蘭教嘅團體而去發展呢個城市咯，所以就變咗喺今日呢個地方咧就建咗傑內啦。 係我哋話即係嗰啲嘅。Rise and fall， 即係嗰啲貿易文明衰落，好通常咁理解。第一就係佢個軍事嘅統治能力一啲下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部落咧就唔會再聽嗰啲嘅帝國嘅話，通常咁嘅情況。第二就係話，即係王子之間嘅爭奪，令到啲國家一分為數啊。咁我哋話即係由加納啦，到馬里啦， 到了桑海啦，即係我哋話幾個嘅西非嘅王國咧，其實都係呢啲嘅部落之間，哎，我唔再服你啦，我不如我自己做擴張，我就做王，咁樣嘅擴張而成嘅。咁所以呢三個曾經喺西邊出現一個強大嘅帝國咧，都係呢一種形式嘅結果咯，即係佢哋係疏散下邊嗰啲部落。嘅一啲共主嘅模式去製造， 係啊，所以咧其實早期咧傑內都係受到呢個加納帝國統治啦。嗱，加納帝國咧就唔喺今日加納嘅位置， yeah. 因為今日加納就喺海邊嘅。其實加納帝國咧喺七世紀出現嘅時候咧，大約係都喺而家馬利嗰個位置嘅。咁但係咪真係管到傑內咧？其實歷史冇記錄，不過估計大概嗰陣時位置咧都係受去管治啦。咁當時估計啦，都係因為佢又係可以食到兩邊啦，因為啊其實。主要黃金咧，或者象牙咧，其實都係沿海地區或者沿海內陸嘅森林區掘嘅。咁所以嗰陣時傑內咧就會將咧呢一啲咁樣嘅好重要嘅貨物咧，就會帶到傑內啦。然後咧就會經撒哈拉沙漠咧就去北非，由北非咧帶翻啲咩咧，就係嗰陣時嘅絲綢啦，一啲香料啦，或者一啲煙草會過翻嚟。佢哋嘅中心地方就做一個兩個方向嘅貿易交換啦，咁所以咧就變咗佢越嚟越發達。咁同埋因為當時咧，對於西非人嚟講咧，佢哋係冇一啲好靚嘅絲綢噶嘛，亦都冇一啲好靚香料嘛，所以佢哋會對呢啲同埋鹽都係缺少，所以佢對於呢啲咁嘅貨品咧覺得哇好需要喎。咁但係黃金我大把，我俾你啦咁樣。結果咧就帶動咗呢一個咁嘅貿易。咁而北非嘅人就覺得哇好犀利喎。咁仲有一個好緊要咧就係奴隸啦。其實奴隸嘅歷史咧就係其實自古嚟都有嘅。以前咧，譬如你當你羅馬帝國贏咗啲，你輸咗啲，咪跟我做奴隸咯。所以歐洲人可以做奴隸，中東人可以做奴隸。 Yeah. 非洲人都可以做奴隸啦。 係啊，你話奴隸貿易係後來即係我諗利物浦市開始同英國之間經過即係非洲咁傳過呢、這個奴隸貿易嘅故事，我哋有機會喺建築議講嘅就去講。但係本身奴隸有個文化嘅，即係佢哋之間部落咧會捉咗對方嘅人嚟做奴役對方係常見。咁所以部落之間咧其實係 A 部落打贏 B 部落，然後將 B 部落嘅人賣俾歐洲人嘅。所以佢就唔係將自己嘅人去賣，咁就算佢唔賣俾歐洲人咧，佢就自己奴役或者賣俾其他人，咪賣俾北非啦、馬穆魯克啦，但係把邊個要嘅佢就會送出去。咁所以其實呢個奴隸貿易喺西非咧係持續咗相當長嘅時間嘅。咁所以歐洲人咧只係繼承咗或者使用咗佢呢個奴隸貿易嘅模式，係變成全球貿易者。 係啦，咁嗱就講下譬如傑內呢一大地區啦，其實嗱佢都係多草原啦，咁但係就冇乜樹嘅，咁所以造就咗咧佢哋咧真係要靠泥土咧去做佢哋嘅建築主要材料。咁呢個亦都係佢哋點解慢慢不斷去發展啦。但係咧泥做建築物咧，其實之前我哋介紹過啦，譬如喺也門嘅希巴姆都係泥做嘅建築物，去起咗高樓啦。咁但係當然每個地方嘅泥嗰個結構都有啲唔同嘅。咁泥做建築物咧有一個好緊要嘅特質咧，就係咧佢好易會爛啊。譬如尤其是呢啲咁樣沿河地區，咁佢每年都會受到雨水侵襲啦。咁亦都係佢好熱嘅嗰個地區，其實佢即係通常三十幾度，咁你除咗受雨水會沖走呢啲沙泥之外咧，佢都會受到呢個陽光令到佢嘅表層咧會破裂， 乾涸啦， 係啦會乾，即係你話咁你即係每年你都要搞一次，如果你唔去不斷咁維修咧，其實啲建築物咧好易就冧，咁同埋泥建築物一冧咗咧，其實就好易真係塵歸塵土歸土咁咧，你就唔見咗。其實好似古代強如呢一個巴比倫咧，巴比倫都好多建築物係用泥做嘅，咁但係最後如果即係冇人去保養咧，其實佢就會變翻喺。土裏面你唔見佢存在咯，你唔會好似其他，譬如羅馬帝國嗰陣時用石啦，或者木都唔可以保持好耐啦。石嘅建築物咧，始終就可以保持好耐，所以你會見好多羅馬遺址都可以仍然保存到咁。但係如果用沙泥咧，你需要嗰個能力啊，同埋需要嗰個時間去保養咧，係更長同埋更多心機咯。 keep 得最好，通常都係沙漠地方嘅石建築，就是、通常就 keep 得最好。 起碼你有個地基揾得到，就算你冧咗之後都揾得翻，因為真係你泥 乾燥地方就保養。 咁但係呢個都好講當地嗰個資源啦，同埋佢嗰個文化有關嘅。咁所以咧，呢個泥土咧變咗佢當地好緊要嘅建築材料啦。咁當時咧，其實建內嘅城市設計咧，大致上咧，佢都係中間咧就係佢哋嘅城市核心啦。咁因為去十三世紀嘅時候啊，當時咧其實喺嗰一帶咧就有馬利帝國興起啦。馬利帝國咧應該係歐洲人咧對非洲西非呢邊嘅文化咧第一次認識嘅一個地方嚟。點解咧？因為之前咧其實地中海文明啦、歐洲或者中東地區咧，其實對於非洲係一無所知嘅。即係佢一無所知，梗係唔係話乜都唔知，但係大部分人都唔知嗰度係發生咩。 大概都係聽啲傳聞咯。哇！邊一度有一個富庶嘅帝國啊？乜乜乜 係啦。咁但係呢個都要去十四世紀先知喎。點解咧？原來當年咧，馬利帝國咧最強盛嘅時候就好多黃金，嗰啲黃金喺周邊咧就會係供 到去國王嗰度啦。咁但係國王咧，其實嗰陣時已經好多人信咗伊斯蘭教嘅喎。咁、伊斯蘭教其中一個就係要去聖城麥加，佢要朝拜噶嘛。咁呢啲通常有錢人先可以做到，尤其是咁遠 得啦，係國王嘅。 但係你諗下，由西非當時，而家就西非搭去中東都六個鐘啦，飛機嗰陣時要行、啊，要經過呢個撒哈拉沙漠、啊，其實咧係真係要好有錢嘅人先做到呢樣嘢。 嗰陣有冇駱駝啊？ 嗱，就有駱駝。但係嗰陣時古仔真係好得意嘅。嗱，你諗下啦，就係、是、馬里咧，佢哋有好多黃金啊。嗱，因為有好多黃金，所以佢哋嘅貨幣並唔係黃金，所以佢哋嘅貨幣咧其實用印度出產嘅貝殼嚟做佢哋嘅貨幣。 咁黃金嚟， 咁佢因為遠，嗱你諗下嗱，佢哋喺西非，你穿過東非，穿過紅海，你先至揾到印度嘅貝殼。咁所以罕有啦，罕有先可以做貨幣噶嘛，大家能夠理解啊金融。咁而佢哋乜都冇啊，最多係咩？就係、是、黃金。咁就佢哋又好容易揾到嘅一啲嘅種種嘅淘金技術同埋金礦，所以有大量嘅黃金積存。咁而嗰啲黃金咧， 喺國內唔值錢。 一直以嚟咧，就通過撒哈拉商旅咧，就交換種種嘅鹽啊， 都換下鹽啊，換下啲絲綢啫嘛，換皮革， 有貝殼就換下貝殼啊咁樣。所以摩洛哥商人嗰陣時就攞貝殼同佢換，就好開心。咁而佢哋今次咩咧，主動出擊，佢哋攞住啲黃金就過嚟。咁啊， 快啦，快啦，快！ 係啦，咁嗰時嗰個皇帝叫做曼薩穆薩啦。呢個皇帝咧，佢又真係好虔誠嘅。咁佢咧就用咗成年咧，就帶咗成80,000人嘅一個商旅啊，要去係啊，每個人都一定係袋咗好多金啦。咁啊，帶咗好多駱駝啦，係啊，咁所以要好多人咯。咁但係佢都好細好住嘅， 按記錄嘅幾十噸嘅， 係咯，好重金，好細。 但係佢哋可能覺得真係好誒，呢啲都係一啲瑞士嘅 女幣嚟嘅，大佬 係啦。咁去到開羅嘅時候咧，嗱，開羅嗰陣時咧就係馬姆六克嘅時代啦。咁嗰陣時咧，開羅嗰陣時見到嚇。哇，好犀利喎！因為呢個商旅咧一路咧其實就幫窮人嘅，見到你哎呀咁窮，我俾啲金你啦，因為我都唔覺得好值錢嘅嘢。咁同埋 我一屋都係。 係啦，就一路行咧，譬如哎喂啊，馮傑你又幫我開門啊，我俾嚿金你啦。喂， 哇！ 卓然你又幫我執下嘢，我又俾嚿金你執房。 係 啦，所以咧成個開羅咧就好歡迎呢個商旅嚟啦，因為咧佢每行到去一度咧，小費都俾好多，見到有啲人有需要又幫又俾好多金佢。咁大家又好開心啦，大家賺金，但你唔好咁開心喎，因為咧據歷史記錄咧，呢、這個真係有記錄啦，好多個 source 有講咧，當年咧開羅咧就係陷入咗呢個經濟危機，太多人有金，所以黃金嘅價值突然間變得好犀利。咁同埋咧呢、這個經濟危機咧係要花20年咧先可以 recover 翻。 嗱，要講啊，即係喺貨幣嘅體系裏面，其實咧越多嘅流通貨幣咧，應該就越有幫助嘅。但係一時間一個地方。突然間多好多咧，就會導致一個惡性嘅貶值。咁呢個係兩件事，係啦。所以呢個例子今次要講咧，點解要講就係、是、一二就係、是、因為佢哋兩種佢哋個貨幣，所以貨幣嘅本質喺未有銀紙啊之前，未有呢種流通貨幣之前，用實物做貨幣咧，就有呢種罕有與不罕有嘅差距。即係我哋覺得罕有，人哋覺得唔罕有。佢一量多嘅時候咧，嗰、那個玩法就好。 咁所以都見證咧，嗰陣西非真係好多黃金同埋好有錢嘅帝國啦。亦都因為咧，佢呢一個咁樣嘅朝聖商旅咧，終於咧將西非內陸馬里呢個冇人知嘅地方咧，去到全個歐洲都知，原來咧呢個地方就係黃金帝國。 嗯，咁啊，黃金就可以攞嚟做好多交易嘅嘢啦。咁但係用黃金嚟起樓咧，都係唔係辦法嘅。咁所以我哋都冇喺馬里度見到真係有黃金起嘅樓啊。但係轉頭翻嚟繼續講下，究竟馬里成個城市個面貌或者是我們最想知道的，就是那個全世界最大的泥造的建築物究竟是怎樣的。轉頭回來再跟大家講一下 藝我的古城，傾渠的奠基，他們的靈魂無形中都在這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的變遷。溫雅的兒女佳話，流血成渠的殺戮，憑吊輕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繼續講咧，馬里呢一個國家，我哋頭先講緊啲黃金咧，講到眉飛色舞啊！咁但係我哋繼續講翻建築先，或者我哋講翻成個城市嘅規劃先。咁啊，馬里嘅傑內啊呢個城市，咁傑內呢個城市個規劃係點咧？我哋睇下啊，先奴有同我哋講解一下先啊。 嗱，傑內咧喺嗰陣時咧，其實並唔喺馬里帝國裡面嘅，喺馬里帝國嘅邊緣嘅。嗱，據咧傳說講咧，馬里曾經試過99次去攻呢個城。 但係最尾都冇攻破。咁點解咧？因為佢覺得太靚，我唔忍心破壞佢，所以就俾你繼續存在。咁即係話嗰陣時好靚咧，呢個城市。 咁有幾靚啊？有冇啲記載啊？ 嗱，記載就冇啦，即係冇畫到幾靚啦。咁但係咧，我諗咧，佢大抵咧同今日咧，其實你見到嘅城市咧嘅面貌咧，唔會相差好多嘅。呢個城市咧，其實喺十三世紀已經變咗好伊斯蘭化㗎啦。喺城市成個設計咧，當時咧，嗱，如果你睇個地圖咧，我自己覺得咧，好似個腦袋咁嘅。佢亦都係迷宮式嘅，啲路咧就好似啲血管咁樣，係泵到唔同嘅地方。咁但係中間咧，佢就係一個大清真寺嘅。咁當時咧，佢冇俾瑪里帝國叫征服咗啦。咁佢都係一個叫獨立嘅王國啦。咁因為佢富庶，所以咧瑪里帝國咧容許喺嗰度做生意。當時咧嗰、那個變咗係伊斯蘭嘅城市啦。咁所以城市最中心嘅位置咧就起咗一個清真寺嘅，就係今日嘅傑內大清真寺。咁但係呢個清真寺咧，當然唔係留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咧，佢係當時嗰個建築物咧已經喺十九世紀嘅時候咧就係、被破壞咗嘅。咁等下再講下嗰個大清真寺設計啦。咁喺清真寺嘅附近咧就係、有個市集啦。對面咧嗰陣時咧，因為嗰個皇帝信咗伊斯蘭教之後咧，佢就將自己嗰個皇宮咧就破壞咗、剷平咗之後就起咗清真寺。但係咧就喺呢個清真寺嘅對面咧就起翻另一個皇宮嘅。咁所以咧嗰一帶咧中間嘅廣場同埋側邊呢一紮咁嘅建築物咧就成為城市核心啦。然後咧城市嘅屋咧就四邊咁樣擴散啦，跟住呢啲咁嘅泥路一直去延伸喺成個城市佈局啦。咁但係呢個城市咧大致都分開東西兩邊嘅，因為東邊咧就係、比較靠近咧呢一個向住廷巴克圖嘅一個河流啊。咁嗰度咧就一個側邊咧都有好多嘅碼頭啦。嗰陣時咧其實佢哋咧有一個好強大嘅商隊，咁全部都係船隊啦。咁所以咧好多船咧都係停泊喺啲碼頭嗰度。咁嗰一帶咧就係啲有錢啲嘅商人住嘅地方嚟嘅，而向西邊嗰邊咧就係、比較接近內陸啲啦，咁就係接近一啲田地啊嘅地方，所以就喺農民啊漁民住嘅地方嚟嘅。咁而呢個城市嘅格局咧，到今時今日咧，大致上都係相同嘅。咁所以咧，佢都係保持咗好多年。咁但我講過啦，泥造建築物咧，如果你冇不斷咁去翻修咧，其實好難去 keep 嘅。好多人咧，佢嘅做法就係咧，當嗰個建築物咧爛咗之後咧，佢就寧願重新起過嘅。咁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喺傑內見到建築物咧，其實最舊嗰座咧都唔會超過200年嘅。咁因為喺佢嘅特色上咧，就係、當個建築物去老化咗嘅時候，而唔可以再維修咧，佢寧願拆咗再起過咯。瑪里其實都係維持咗兩百年度咧，嗰陣時其實中間頭先阿徐都講過啦，其實不嬲都好多部落嘅爭鬥噶嘛，咁後期咧就去咗另外一個咧叫桑海嘅帝國咧就開始興盛啦。而同一時間咧，因為進入十五世紀咧，其實成個西非版圖開始有改變，因為咧以前咧就係、靠呢個跨撒哈拉嘅貿易啦，用駱駝去即係同你做生意啦，所以喺內陸嘅城市咧就好發達嘅，因為我寫咗兩家茶嚟啊嘛，我可以連接東南西北啊嘛。咁但係當時咧航海部隊咧由歐洲可以出發啦，除咗去呢個新世界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就是、我要去揾印度啊嘛。 係啊，即係大航海時代出現嘅時候，即係海邊就變得緊要啦。咁另外就係、我哋正話都講桑海，其實就係因為即係馬里嘅幾個王子爭權分開咗之後咧，其中一個部落決定不服佢而壯大。咁所以簡單講就係一個部落嘅更換啦，然後就撞到大航海時代，咦有一個咦先進好多又非常之掠奪性嘅歐洲文明嚟嘅時候咧，依、這個西非就陷入一個另外完全唔同嘅局面。 係啦，葡萄牙人就開始沿住大西洋咁樣落嚟啦。咁其實咧嗰陣時桑海嘅帝國咧係歷史上西非最大嘅帝國嚟嘅，佢嘅版圖咧可以由大西洋，即係今日嘅塞加爾嗰邊啦，去到比較內陸啲嘅尼日利亞裡面嘅。咁所以咧，佢大西洋嗰邊咧已經俾葡萄牙開始啲人咧嚟做生意咧搶咗佢生意，因為葡萄牙直接就我同你買啦，使乜經過佢哋嗰啲中介啫？係咪先？有中介即係要貴啲啦，係咪先？我直接同你交換係咪抵啲先？咁所以咧，結果咧佢就搶咗部分生意。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開始西非內陸咧，佢嗰啲商城咧個地位咧開始慢慢減低，仲要。但係都未至於死嘅喎，咁但係去到咧十五、十六世紀開始咧，其實桑海咧呢、這個帝國咧都唔可以維持啦。咁當時咧去到十六世紀咧，佢都係要開始崩潰啦，因為其實基本上佢都唔係一個太強帝國咧，其實西非文明根本冇可能去可以持續到同埋可以維持嘅。咁嗰陣時咧後期咧，佢就變成好多個小國。咁呢啲小國咧就互相咧都係會大家打仗啦，所以嗰個地區咧好唔穩定。但係咧反而咧就會令到伊斯蘭咧呢、這個勢力崛起啦。點解咧？因為當時咧好多呢啲咁嘅細國咧，其實佢哋嗰啲領袖咧都係信奉呢個回教嘅。咁、但係佢為咗要剿滅咧一啲非教徒啦，咁佢就會用聖戰嘅名義，就話：我而家就開呢個伊斯蘭聖戰，我就向你開戰啦。咁變咗咧好多嗰啲 非教徒咧都慢慢喂，我好驚俾人打，我都要信呢個伊斯蘭教。咁其實就喺隨後嗰一二百年咧，伊斯蘭教咧喺嗰度咧就壯大咗。其實今日咧，成個西非咧佔咗差唔多有一半人口咧係信回教，亦都係由嗰陣時開始咧，慢慢將呢個回教嘅勢力咧擴大。 係啊，如果就廣義嘅西非，即係周邊大西非計咧，佢都佔咗非洲三分一人口。咁所以你話西非佔咗三分一嘅非洲人口，而西非嘅一半人口係伊斯蘭教徒。 係啊， 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諗下嗰個影響力有幾大。 咁而馬里而家淨係九成係伊斯蘭人口啦、啊，所以咧嗰陣時咧，境內咧除咗係一個商城之外咧，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伊斯蘭文化城市嚟嘅。 咁如伊斯蘭文化城市係咪喺個城市嘅面貌或者喺建築上面都有佢嘅影響先？ 嗱，其實有㗎，因為咧通常你叫伊斯蘭城市咧，佢有啲咩？除咗一定有清真寺啦，佢嘅清真寺之外咧，其實佢有好多叫做經學院嘅，即係我哋而家叫學校啦。咁嗰陣時佢哋學習伊斯蘭地方嚟嘅。咁喺傑內裏面咧就起咗好多嘅。咁同埋咧，佢有一啲好主要嘅，仲係伊斯蘭大學添啊。所以嗰陣時咧，佢個地位咧都係比較重要嘅。咁但係咧，去到十九世紀啦，即係打完一輪仗之後咧，其實咧跨呢個撒拉咁咪亦都冇咗啦，開始慢慢都式微啦，即係仲有少量嘅，咁但係都已經開始唔係真係咁強盛嘅時候咧，呢、這個地方咧開始好似俾人遺忘咗啦，咁嗰陣時咧就係法國人嚟到啦，咁、法國人咧喺呢個瓜分非洲嘅時候咧，就基本上攞成大部分嘅西非嘅，咁傑內咧好明顯都係佢嘅其中一部分啦，咁但係咧當時咧法國人咧佢喺嗰區咧佢揾個省府咧佢就唔揾呢個傑內喎，呢、這個咁歷史悠久嘅名城竟然唔揾喎，佢就揾咗喺尼日爾河嘅上游嘅一個城市叫慕鐵。咁當佢揀咗呢一個城市做一個首府之後咧，傑內開始就嗰個地位咧係送出下降，因為咧啲所有僅餘嘅商貿路線都唔會經傑內啦，因為傑內咧今時今日你去咧其實係一個偏遠城市嚟㗎，即係之前都講過啦，佢唔係主要嘅路線網， 佢只係內河城市啫嘛。 係啊，咁所以同埋佢又人口少啦，咁所以咧結果咧佢就開始真係唔可以依靠呢個貿易路線啦。去到呢個二十世紀初咧，其實城市咧，你見佢嗰個規劃咧，同之前冇乜分別嘅。咁但係咧，佢本身嗰個清真寺咧，其實之前破壞咗噶嘛。咁法國人嚟到咧，佢就決定將清真寺前面有一個禮堂、一個祠堂咧，就封咗佢先，就變咗一個好大嘅廣場啦。咁而本身嗰個破壞咗嘅清真寺咧，佢就重新起啦。咁呢個清真寺咧，就喺1907年咧，就由當地嘅一個禮像嘅監管之下去起嘅。咁亦都係而家我哋見到嘅呢一個傑內大清真寺啦。嗱，佢原址咧就係喺13世紀開始有嘅。咁但係咧，真正而家呢個建築物咧，只係大約100年歷史嘅啫。咁但係咧，一個泥造建築物咧，可以維持到100年歷史咧，其實都係唔簡單嘅。 仲有一個咁大型嘅建築物添嚇，我哋今日見到。咁啊，大家睇翻啲相啦，又可以睇下呢個嘅大嘅清真寺。咁啊，就話呢個清真寺嗱，我哋即係都等咗好耐啊，等到依家終於可以講下呢個大清真寺。佢除咗大之外咧，其實我哋見到佢喺上面，即係好多，如果離遠睇咧，以為係好多個窗口啊，即係一點點一點點咁。咁但係原來我哋再近啲咧，睇下翻啲近啲嘅相咧，就發現嗰啲唔係一點，即係唔係個窗口嚟嘅，反而係伸出嚟嘅一啲嘅一啲物料嚟嘅。究竟係乜嘢嚟嘅咧？ 一啲木頭嚟嘅，其實 木頭嚟嘅。 係啊， 咁點解會插啲木頭喺度突出嚟？好似 咁不如由頭講下呢個清真寺嘅設計啦，係冇？ 好啊， 不如問下馮傑啦，睇相你覺得呢個似唔似清真寺先？ 我就係唔似，好似即係嗰啲城堡咁樣啊。係 點解你覺得唔似清真寺咧？ 因為我哋對於清真寺嘅概念，就係宣禮塔啦，兩支好高噶啦，跟住嗰啲圓嘅穹頂啦，即係嗰種感覺噶嘛。呢個係。即係好似畫嗰啲城堡咁樣咧， 係啊！我淨覺得好似係小朋友喺即係喺沙灘砌泥沙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直情好似添啊！ 係啦， 嗱好叻啊！呢個小朋友 係啦，呢個清真寺咧，其實咧我真係特登為咗呢個傑內清真寺而去呢個地方嘅，咁。呢個清真寺咧，其實咧好可惜咧，而家就唔向呢個遊客開放嘅，因為咧喺呢個二十世紀尾咧，曾經發生有一個外國雜誌咧，就揾咗一個咧好性感嘅女郎喺清真寺門口影相，影咗啲好大膽嘅相，咁當地人咪好嬲咯，即係嗰啲涉足呢個伊斯蘭教嘛，所以咧就之後規定所有非回教徒都唔好入去嘅，咁所以我只可以側邊睇，咁當然當地都好多人就話：，我帶你入去啦，俾啲錢我，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就非常之破壞當地文化嘅，即係你變咗你承認一啲貪污嘅。所以我就覺得都唔好去咁樣啦。咁但係咧，雖然就冇入去睇啦，咁但係都係睇下資料或者我喺外面行一轉啦。其實外面睇下一轉咧，我已經好開心。呢、這個咁樣嘅建築物咧，我覺得真係好似一個城堡咁樣嘅。佢一個方形嘅建築物，但係咧又係冇一條直線嘅，同埋咧你見咧就好似對稱，對稱出嚟有少少歪歪斜斜咁樣嘅。佢唔係完全對稱啦，因為佢每一個咧都係用人手去用泥去做嘅。咁點解佢個設計咁特別咧？就係、是 首先講下啦，因為佢本身咧呢個建築物咧，佢全世界最大嘅單一嚟做建築物啊嘛。佢嘅底咧就是、一個75米×75米×3米高嘅平台。佢、要喺一個平台上面起咧，就因為之前講過啦，結內係有機會有呢個洪水侵襲噶嘛，所以佢仲要擺咗喺上面啦。咁你喺外面睇咧，就好似一個圍牆咁樣。其實裡面咧，佢係有一個虛同埋一個實嘅空間嘅。有一半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庭院啦。咁另外一半咧向住。這個東面呢就是他們的朝拜大堂，就是一個很大的長方形建築物來的。這個建築物呢，你看它，哇，這個樣子你都跟一般主流的回教建築物真的不像樣子，但其實很多伊斯蘭的一些概念放進去的。例如這個朝拜大堂裡面呢，其實有99支的方形的柱，99這個數字呢就是代表呢其實阿拉真神呢有99個不同的名字的。另外呢，它這個建築物的屋頂呢都是平的頂啦，咁佢上面咧就係105個唔同嘅一啲氣孔。咁點解咧？其實因為五嘅倍數咧，因為佢每次要朝拜五次嘛。其實五嘅倍數咧，對於伊斯蘭教嚟講咧，亦都好重要。咁所以佢嘅設計上咧，都擺咗好多伊斯蘭嘅味道啦。咁同埋咧，如果睇個正立面咧，你會發覺咧，喂，佢嗰度有三支突出嚟塔喎。我第一次睇咧，我覺得似咩咧？我覺得似好似嗰啲鹽鈎啊，嗰啲胡椒粉鈎啊，但有陣時諗又好似狼牙棒咁樣。 係咯，似狼牙棒。 即係馮琪頭先又講，好多 突出嚟一支支， 突出嚟一支支啲咩嚟嘅咧？嗱，講下呢三支咧，呢三支咧就係你話佢好似冇嘅宣禮塔啦，其實係宣禮塔嚟嘅。係 啊， 係咪好奇怪咧？中間嗰支係高少少嘅，大約16米高啦。呢支咧就係真正嘅宣禮塔啦，因為咧。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向住東面，東面就係聖城物家嘅位置嘅，咁所以呢個係朝拜大牆嚟嘅。咁而佢朝拜大牆咧，裡面咧其實咧就係佢哋一個內庭咧，就係俾裡面嘅嗰啲神職人員咧，佢會同大家咧講道嘅地方嚟嘅。咁佢通常去個屋頂咧有個窟窿嘅，咁原來上層咧其實有個細嘅房嘅，咁就係咧如果當時咧，譬如回教寺裡面嘅嗰個重要嘅人物，佢喺度念一啲。可蘭經叫人嚟朝拜嘅時候咧，上面有個神職人員咧就會跟住佢，即係重複一次咯，就會向外就會唱啲可蘭經嘅。咁所以咧，佢都係一個宣禮塔嚟嘅。咁當然今時今日咧已經唔係咁用噶啦。你見佢咧其實有個喇叭嘅，而家就擺咗喺中間嗰度嘅，就用喇叭咧就去召喚一啲信眾去祈禱嘅。頭先問啦，哇呢啲睇清楚咧，其實咧佢有好多一啲木嘅枝咧插咗喺個外， 好整齊咁樣排列喺度。 係啦，佢又大約突出。兩三尺到啦，咁係咩嚟嘅咧？其實咧好大條嘅，每一個咧可以做咗一個 platform 嘅。咁原來咧 可以企人上去噶啦，咁樣 係啦。嗱，你又真係冇講錯。其實呢個成個建築物咧，你見佢咧點解可以保持咗一百年咧？其實都係要群眾齊心合力去做嘅。其實每年咧喺3至4月咧喺啲雨季嚟之前咧，佢哋有一個咧叫做保泥嘅大節日，就係全城嘅人咧，包括男女老少啊，佢都要參加嘅。咁係做咩咧？因為咧。講下佢哋啦，每年咧佢哋咧，因為點解要3至4月之嗰陣時咧，就係佢哋啲泥土咧啱啱個黏性夠，咁亦都可以咧就做一個比較好啲嘅保護層。所以當嗰陣時候咧，佢哋就會喺側邊嘅泥塘度咧做好咗呢啲咁樣嘅泥之後咧，就會運嚟呢個大清真寺嘅前面嘅廣場。咁呢個廣場啲後生仔咧就會揾啲梯啦，就會搭上去呢一啲嘅外欄面上面，然後爬上去呢啲咁樣嘅木條上面。呢啲木條咧可以每一格咧可以承受一個人啦，咁同埋突出又差唔多兩尺咧，其實可以坐喺度嘅。咁佢哋就要將啲泥咧就會搭喺呢一個外面上面啦。咁因為咧每年咧泥做建築物佢嘅外層都會被風化或者被雨水沖走噶嘛，亦都會有乾裂嘅情況啦。咁佢新加咗呢一層咧，即係好似每年都做 facial 一樣咁樣，係咪先？ 好正喎！ 係啊，咁但係咧呢個活動咧非常之好嘅，我覺得咧係你好少建築物咧係會。整個城市都一起去維修啊！ 係依家睇啲相，好似搶包山咁樣，大家爬曬上去。 譬如女人咧就負責可能遞下水啊，遞下啲泥啊，老人家就可以指點點啊，話你應該點樣做啊。 係啦， 咁小朋友會睇住，咁我覺得呢個傳統嘅。嘅傳承係非常之好，咁亦都會令到大家咧會好珍惜咧佢哋本身有嘅文物啦，本身有嘅價值啦。因為咧呢樣咁特別嘅節日咧，唔係話可以平時我哋即係再歌再舞咁簡單，佢都有一個好重要嘅歷史意義，就係將佢本身嘅泥造建築同埋佢哋本身嘅風格咧，可以傳到下一代大家都會係參與嘅時候咧，就會覺得我都係一份子，我都要好重視呢樣嘢咯。 同埋好實際啦，即係我哋話誒個節日嘅，我當係一個慶祝嘅活動啦，即係我哋以前可能我哋啲習俗係咁樣食下粽啊、叉龍舟啊 咁但係呢一種係一種好實際嘅，我真係為咗呢個建築物係要保養，即係我要做一啲嘢係，如果唔係佢會冧噶啦，我一定要做啊嗰樣嘢。 係啊， 所以傳承落去嗰個動力係更加大啊。 係啊，佢完全係集宗教啦，佢本身嘅歷史啦、風土人情啦，全部係集於一身嘅。所以咧呢個咧係好有特色嘅。咁其實遊客都可以去嘅。咁當然我當年就即係唔係可以乘住呢個機會去啦。咁但係因為呢樣嘢咧，你會更加中意呢個清真寺咯。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 可以讲多啲成个城市嘅泥造建筑物啦，其实咧、都几环保，同埋几同佢当地嗰个民族嗰个有关嘅。咁点解咧？其实咧本身咧成个建内咧系有四大民族喺呢度住嘅，咁包括咧有一种叫系渔民啦，有一啲农民啦，有一啲咧系畜牧嘅，即系负责放羊嘅啦，同埋商人嘅。商人即系自古以嚟就好明显系经商噶啦。咁其实呢四种人咧。其實咧係各自咧係喺呢個城市裏面咧係幫助咧佢哋啲泥建築咧係做一個唔同嘅角色嘅、哦。咁點解咧？因為咧每年雨季咧，佢就係七至九月嚟嘅時候咧，就係、是、漁民咧開始就可以捕魚啦。因為咧好多水，咁啲魚亦都會嚟啦。咁當時咧就係、是、啲漁民咧佢哋比較繁忙嘅季節。咁當啲雨水走咗之後咧，本身咧佢係被充斥咗嘅平地咧就變咗好肥沃、哦。咁嗰個時候咧、就可以喺農民咧去耕作。咁嗰塊田地咧就去耕作啦。咁當啲農民咧耕作咗幾個月之後咧，啲水又開始又退走咗啦。嗰塊濕地咧冇咗嘅時候咧，就變咗乾咗咧。咁嗰啲畜牧嘅人咧就可以去放羊放牛啦。咁佢就可以令到嗰塊地咧就會有好多嘅肥料啦。咁呢啲肥料咧之後咧就混雜咗啲泥土咧。其實咧呢一種黏度咧啱啱咧就適合咧佢當地咧做泥建築嘅泥磚之用嘅。咁、所以去到每年大約去到三四月嘅時候咧，呢種泥土咧就非常之好啦。咁當地咧其實都有承傳一種嘅泥匠嘅工藝嘅，咁就會教譬如當地嘅年輕人啦，點樣可以用呢啲咁嘅泥嘅方法去做佢哋建築物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識做啲泥磚嘅。咁呢種咁樣嘅循環咧，其實幾好喎，係咪你見佢咧，成條村咧唔同身份嘅人咧，其實各有位置嘅、即係譬如捉完魚之後咧，其實如果嗰個人唔繼續耕田，冇人去放羊咧，其實呢泥土咧就唔可以存在。咁所以亦都可以令到咧，其實每個民族好和洽咁樣共存，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身份咯。咁呢個城市裏面咧，其實全部咧啲建築都係泥造啦。講下呢本身佢嘅建築風格啦。嗱，佢就好簡單嘅，其實都係一啲 cottage house 嘅，即係裏面有內庭啦。咁你見佢咧外牆咧唔多開口嘅，咁點解咧？因為咧即係始終有沙泥嘅地方咧好多沙塵噶嘛，咁所以佢哋咧盡量會開好少嘅窗口，咁、反而咧就集中咧喺裏面嘅內庭。咁內庭咧就會係所有嘅房間都係看住內庭而開噶啦。咁因為咧一個咁熱嘅地方咧有內庭咧，一定會可以令到佢嘅室內空間會降温啦。咁同埋咧啲沙泥咧通常咧嘅泥磚咧好厚嘅，可以令到咧做冬暖夏涼嘅感覺嘅。咁呢啲咁樣嘅建築物咧，裏面咧其實都有分男女嘅、哦。男人咧通常就會住啲比較開對住大街啊，或者對住前面嘅，或者喺樓下嘅一啲房。女人咧就會喺裏面嘅，因為始終都係伊斯蘭教啦，佢會係比較保守啲啦。咁同埋咧，佢全部都係平嘅屋頂嚟嘅，因為唔多落雨。咁、但係啲平屋頂咧，就反而造成咗另一條嘅街啊！即係啲人咧，因為鄰里關係好好啦，我由一個屋就會去另一個屋頂，咁我就可以有陣時我唔想落街喎，我就去隔離嗰三間屋揾阿妹仔，咁我就過去行屋頂就可以過到去啦。咁佢本身咧都有唔同嘅建築特色嘅。咁你而家入去個舊城睇咧，其實啲建築物咧。外表都好簡單嘅，咁但係咧都係充滿咗佢哋本土特色啦。例如咧，佢有兩種比較靚啲嘅屋咧，就係、叫摩洛哥風格同埋叫圖高路風格嘅。咁呢兩種咧其實類似嘅，你見到佢咧，佢屋頂咧上面咧有啲好似手指咁樣嘅尖尖嘅一啲嘅造型嘅，同埋咧佢都有嗰啲木。條突出嚟嘅木條都係方便佢哋三四月嘅時候咧，其實除咗清真寺佢哋要維修咧，其實所有嘅民居都要噶嘛，佢都要爬上去民居咧去做一啲維修嘅。咁但係咧呢兩種風格咧比較特別啲，摩洛哥風格咧就唔係抄摩洛哥，但係係個窗抄摩洛哥，所以你見到個窗咧，譬如都有啲八角形嘅星星啊，或者有啲月亮啊，都係一啲喺摩洛哥抄翻嚟嘅一啲嘅風格嚟嘅。咁近年咧有一種叫 plain style 啊，即係一啲比較純正嘅。 風格係咩呢？其實就乜都冇。簡單嚟講，佢外牆唔會有裝飾啦，因為啲人比較窮啦，咁所以咧佢係乜都冇，得個開口嘅啫，就係、是、比較一啲近期先會出現嘅風格咯。呢啲咁嘅泥造建築物咧，其實咧係好有特色嘅。你見到成個城咧都係維持一致，但係咧近年就非常之慘啦，因為咧佢1988年咧聯合國咧就列入咗去做文化遺產啦，哇好開心啦，係咪先？ 係啦， 即係大家覺得好值得啦， 要去睇咯咁。 但係咧呢、這個咧其實大家就好。大嘅負擔，因為咧聯合國咧係有規定咧，如果你做一個文化遺產咧，其實好多嘢要遵守嘅，包括咧佢用翻佢本土嘅方法啦，同埋佢哋建築嘅材料咧去起嘅，咁即係話咧你 keep 住成個城市都要用沙泥去做。咁頭先我講過咧，要用沙泥去做咧，譬如佢哋哇成年都要有一次咁樣做一個保泥嘅行動咧，其實係幾。人力同物力都幾需要嘅，即係唔係就係話哇我眾志成城就可以啦，即係。都有全個城市要俾錢去做，而家咧近年咧，其實建內咧係一個咁 remote 嘅地方咧，佢主要靠嘅收入來源係咩咧？係漁業、農業，即係啲比較低收入嘅。咁呢個城市人咧其實好窮，變咗咧如果要佢哋咧可以花錢咧去維修建築物咧，非常之困難啦。加上同其他舊城一樣啦，佢冇一啲現代化嘅配套，譬如咧佢係冇一個排污系統啦，所有嘅一啲污水咧都係排入去側邊嘅河邊嘅，好污染嘅。其實我去譬如側邊咧好多垃圾山嘅呢個城市，即係始終非洲城市咧，佢都係未同現代化接軌啦。咁變咗咧呢啲咁樣嘅舊屋咧，你要去即係現代人去住咧，又覺得哇，我又譬如廁所又係唔得嘅，又係冇電冇水到嘅。咁有啲新嘅建築物咧，其實而家喺舊城外面咧已經起咗一啲係石屎做建築物啦。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啊、哦，我幫佢搬去嗰度住啦。咁、慢慢咧有一啲舊城嘅建築物咧，因為啲人唔住咧，冇人理咧，佢就會冧噶啦嘛。咁近年咧，雖然都有即係好多嘅保育團體咧，佢幫佢噶啦。咁但係始終咧長貧難顧嘅。不過我覺得咧，建內嘅特色咧就係、是、咧，其實沙泥建築咧始終都你唔好諗住係 keep 住一千年啊，你應該係。不斷咁去要去重建嘅，咁所以咧，所以譬如我講話，今日見到建築物最多都係200年啫嘛，其實佢可能代表係200年前當時嘅一種建築特色同埋當時嘅社會風格，所以我覺得咧，近代嘅建內其實反而可能係反思就係佢點樣用一啲新嘅物料啦，點樣用新嘅科技可以令到呢種泥造建築物可以更加持久，而令到咧佢可以將本地。一啲現代化嘅一啲基建可以融入埋落去，咁佢先可以做到歷久常新咯。咁同埋呢個變幻先係佢哋即係變幻才是人啊嘛。呢、這個真正係建內需要面對嘅問題咯。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城市都係慢慢都會進步嘅，咁進步嘅時候會唔會喺建築嘅技術方面都會繼續向前走呢？無論係我哋話呢啲咁古老嘅建築物啊，用呢啲咁古老嘅方法、咁古老嘅物料啊，如果真係當個城市現代化之後，會唔會都有一啲嘅新嘅面貌可以出嚟？反而唔係話破壞咗個城市，而係令到呢個城市嘅特色可以更加永續咁樣持久落去啦。咁我哋今晚建築二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去讲其他嘅城市、其他嘅建筑。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